想离开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对你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人的记忆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丝绸路上驼铃声，邓玉华带出的情深意长。 Oh,